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B 毕书尽，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飞碟那窗空中的梦想着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台北市大巨蛋案争议不断，市长柯文哲今天到议会专案报告疑似密会桥弹。民进党议员阮昭雄问道，大巨蛋未来是不是朝复工方向规划？柯文哲回答，常常有人问大巨蛋什么时候复工，这就好像问考试要不要给他及格。他说自己心中没有时间表，标准就定在那里。阮昭雄问，假设远雄没有办法达到标准，柯文哲直言那就拖下去，但如果远雄要拖也得要有策略，毕竟台湾还是法治国家。柯文哲也坦言，依据法律，市府如果想要解约还没达到能赢的程度。至于外界质疑施压桥弹，柯文哲强调没有所谓的施压，去年11月29号由市府前任顾问李文宗邀集各局处首长的那次会议不是正式会议，只是讨论还没搞定的事项，目的是为达成共识才能与远雄谈判。如果真有施压桥弹，大巨蛋的案子就不会在开了那次会之后，都市设计审议委员会审了3次还是没过。今天报告过程中，柯文哲不满地回应民进党市议员，你们的策略就是把我绑在议会。在场的民进党市议员批评，现在是上班时间来议会接受质询不对吗？怒斥柯文哲藐视议会，质询一度中断，最后议长陈景祥要求才让质询继续下去。蔡英文总统今天南下高雄市，替2019拿波里世界大学运动会中华代表团受旗打气。活动结束接受媒体采访时，记者问到国民党总统初选候选人郭台铭希望他认真处理台湾出口连漆黑的问题。蔡总统指出，面对中美贸易战，政府已经拟定各项准备方案，台湾经济也持续稳定成长，看经济要看全面，不是只看部分。之后蔡总统与总统府秘书长陈菊也与高雄市议会民进党团议员座谈了2个小时，听取建议，除了3名议员出国，其余22名议员全都出席。市议员康玉成会后转述，议员提出的建议十分多元，包括了捷运延伸到鹿竹林园、公托公幼及非营利幼儿园和长照的议题。与会市议员允诺全力辅选，宣誓要把去年输的选票全都赢回来。台大医院癌医中心医院预计7月4号开幕，出资新建的国民党总统初选参选人郭台铭今天到场参观。谈到蔡英文总统认为他看问题不够全面，郭台铭指出，蔡总统只是半个经纪人，我是一个经纪人，如果我看得不全面，他只有半面。我45年拼经济搞科技，我想他碰触经济都是听报告，有人说他空心菜，我觉得这个形容蛮恰当的。郭台铭指出，蔡英文在经济议题上总是答非所问，很不及格。政府的行事力除了选举还是选举，执政党没有资格批评高雄市长韩国瑜。蔡英文还是好好的在经济上下功夫，不然明年1月11号一样输得很惨。另外，前立法院长王金平近来频频造势，可能脱党参选。郭台铭认为，如果没有王金平的陆军，国民党想在2020要赢很难。不晓得党中央有没有重视这个问题。他实在不愿意见到王金平离开国民党变成竞争对手，呼吁党中央赶快采取行动。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24点，来到10779点，成交金额966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34点，21293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0.97点，2126点。 中国上证指数下跌2点299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23点9191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3点2849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3点3308点。新北市汐止区秀山路今天上午土石坍方，现场无人受伤受困，但是大量土石和树木从山壁上滑落，道路双向封闭，警方设立封锁线管制，目前正由大型机具协助抢通。公务局率同技师和厂商评估上边坡的稳定状况，如果需要处理，将由汐止区公所协助安置当地大约30户的居民。中央气象局持续发布大雨特报，封面影响，云林县已经降下了局部豪雨，嘉义以北和南投地区也不排除局部大雨。今天中部以北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也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诶，现在牛奶花生都在吃爱滋味， 大家拢知啊，爱滋味土豆是用电脑建的啊。爱滋味牛奶花生，大家零零零品质挂保证，吃了才安心。爱滋味牛奛花生，电脑建的哦。 大家好，我是普林斯顿超强记忆的 Simon。多年的教学，我们证明了顶尖的成绩绝对不是少数孩子的专利。面对课本，让他学会透彻的理解，有效的整理，达到稳定的记忆。每一个孩子都可以成为学习的高手，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台东热气球升空， 光雕音乐会哦，海洋 旅行台东三天两夜刚刚好。 纳罗湾大酒店暑假亲子旅游最佳首选，畅游台东体验深层海水水疗，绝对让你流连忘返。快上官网订房，还有独家优惠。 纳罗湾集团0800239888。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若没经医师指示服用，要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忠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八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型 MC 哈的热狗， 你还记得吗？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その髪の黒が他のどれよりたおやかでした。スッと消えそうな真っ白い肌によく似合ってました。あなたにはこの世界の彩りがどう見えるのか知りたくて魔法に手を伸ばした。壊れそうでただ怖かった。全てはあなたの思い通り、悲しくって散らばった思いも捨てて、あなたがくれたプレゼント、ゆらゆら吹かれて深い迷い、痛み憂い恋し、言葉にするのも形にするのも、そのどれもが思わなくって、ただ目 深く迷い込んだ花びらが散ればあなたとさらばそれなら僕と踊りませんか10万花がどうもあなたみたいで参りましたやがてまた巡り来る春の最中そこは豊かな日だまりでした身をやつしてやまないあんな話はどこやらまだまだ心は帰れないその遅い声でどうか騙しておくれからからに枯れ果てるまでふらふら揺られて甘い香り残し影に守るし聞きたい言葉も言いたい思いも笑うくらい山ほどあってそれでもあなたを前にすると何にも出ては来ないなんて焦げつく痛みも差し込むしみらも口をつぐんだ恋と分かってあなたの心に橋を架ける大事なライフだと知ってI can't get a hint, but it's all on my mind. I can't get a hint, but it's all on my mind. I can't get a hint, but it's all on my mind. I can't get a hint, but it's all on my mind. I can't get a hint, but it's all on my mind. 听到歌曲呢，是来自于米津玄师的《春雷》。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 我今天真的不得了，一进录音间吓死我。 怎么了？好了， 莫名其妙主持人怎么这么美啊？太漂亮了吧！吓到哎、欸！你做了什么？你这个周末做了什么？你说说。 你再夸张一点。 你做了什么？你跟听众分享你做了什么吗？ 我就在弄金曲奖啊， 什么都没做，你什么都没做就这样容光焕发，不得了不得了，天要塌了，天要亡我。 Yeah, yeah, yeah. 离开世界之前一切都是过程，活着不难，最难的是做人，在离开的眼神里代表着默认这一切过程，我们曾经爱过恨。 Jabba Lu 居然默默又来台湾开演唱会，默默的 Softly Pa 去当了特别嘉宾， 然后默默离开了吗？ 啊，默默离开。 哈， 最难的是做人，在离开的眼神里代表着默认这一切过程，我们曾经爱或恨，那些以为是结果，其实是每一站每过一站不断开始着每一段每一晚，每个抉择没选的每一半都在疑问你有没有遗憾。 一切都是过程，这首歌曲来自于蛋堡的过程。今天两个小时的过程，第一个小时是你需要帮忙吗？有任何问题需要我们帮忙，需要所有在收听的朋友们一起帮忙，都欢迎你留言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或是直接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那都是过程，那都是过程，一切都是过程。那都是过程啊！我们把希望寄托在道路、城市，精神寄托电影、音乐、文字，人们记录着他们说的真实。如此，你只知道结局的故事，写下结果，因为人们爱追溯，省略过程，因为时间爱催促。他们挥舞手跟脚，追捕这分秒，你归属感真巧又真巧，没有退路。 自没灵魂时散落的笔画，我起身又捡起散落的笔，在创作时重新排列散落的记忆，下笔重现每个看过的你，每个散落的你被捕捉在底片，有时一个转身感动产生在里面，如果不学纪念没结果的经验，于是过程是风景，结果是明信片，重要是过程，一切都是过程，重要是过程，都是过程。 都是你在那边嚷嚷说什么看起来很漂亮，大家就说这个为了金曲奖，是不是你有去进场，在周末进场维修，打个雷射，打个肉毒。这边跟大家呼吁一下哦，就是如果你是为了你自己重要的典礼在准备，也许 是 你人生的婚礼， 打对不 对？ 对， 婚礼前个礼拜弄， 会出事的 风险哦。我要是保险公司根本不理赔你。 应该是剪了刘海吧？是不是？ 我没有剪刘海啊。 到底怎么了？ 我没有，而且我下巴，我今天要去做脸，因为我突然下巴长了非常多的小粉刺，很可怕，整个爆出来， 看不到啊。 就是我照镜子就看得很清楚， 太美了。话说呢，我在我的 IG 刚好正在发一篇文章，就在发过程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有的时候虽然就是我个性有点孤僻，然后不太跟人家， 你现在还孤僻吗？ 现在还是孤僻，不太跟人家交涉这样子。可是没 有 想到 都没有要理我。 你在乱讲什么？可是就是待在，就是跟吴玛丽一起待在这个录音间，然后那个半夜不睡觉那个十年当中，虽然都没有出去社交，可是这个节目却默默的在为我们社交。 嗯， 就常常到了现在，出去不管是录电视啊，然后或是在主持的场合啊，就会遇到说，以前的听众，然后再讲说以前听节目发生的事情。嗯， 你们都挂听众电话，我觉得好夸张哦。 就青春点点这个节目，就是变成了一个好像是我们那个社交名片这样子，然后就很快可以让我们就是跟原本陌生人不知道讲什么，然后直接就是你甚至也不需要准备开场白，你也不需要 icebreaker， 人家直接会告诉你说我以前有听你节目，然后就开始了。 嗯， 我觉得真的蛮酷的。 所以你这个周末，你这个周末工作很多欸，你遇到很多听众是不是？ 没有很多啦，但就是昨天遇到了布莱恩，你知道布莱恩是谁吗？就是一个 红茶 的机票达人，就会找那很厉害的机票，对啊。然后就在问他，就是经营社群这件事情，收获满满，收获满满。之后我会发在我的 YouTube 频道。 因为罢工，就很多人在烦恼机票的事情。我九月机票，我现在应该要改买其他航空吗？ 好像不太可能会吵到那个时候啦。 而且那个时候搞不好有另外一家。 如果弄到九月的话，长荣应该是会倒吧？那个太久了。 我觉得最可怕是你还换了一家航空，就九月换那家航空罢工，所以你这也说不准。 在这个孤独世界，我等待着明天。Yeah, yeah。 老王乐队那些失眠的夜。那些失眠的夜与难以忘怀的事， 却发现阳光已悄悄洒落我房间的沙发。 我有个朋友呢，就是这应该说已经蛮长一段时间都在他喜欢的话、喜欢的歌词、喜欢的诗，他就是会手写把它就是写在他笔记本上面，然后 他的字英文字跟中文字的确都非常非常美，所以每一次看他写字都是一种享受。 那他有开什么像是 IG？ 那么那就是他私人的，真的是他私人在练习这样子。 那为什么不开一个？就是我觉得现在好多 IG 就是专门写字，然后就爆红哎、欸。 哦，有一些也是。 有些很丑的还是爆红、欸哦、 这周末之前我都不会再口出恶言了反正呢就是所以我就很着迷他每次写字，昨天看到他就是写的就那个话我不知道是国外可能是诗集或什么翻过来的、嗯、我就觉得哦很浪漫，原本想要忙转剖，后来仔细想想这个实在太浪漫了，不适合我。 你说不适合你的人设吗？ 对， 你现在是有人设在面对大家的吗？ 就我的 IG 线都出现这个反正那一句话就是说当你晚上梦见了谁、你白天醒来就应该赶快去找他。 真的哦。 然后我看到就哦，我觉得就是加上他的字啊、然后前面那种又有那种英文先一段英文的像诗在中文的翻译、然后最后的这个人就整个那个氛围水到渠成之后，你就觉得我现在念出来可能没什么感情、可是看那个画面你会觉得很浪漫。 我很常梦见人，然后就真的早上会传讯息给人家，但通常接到讯息都是一头雾水，想说你 干嘛。我有个问题，你之前那么生气女生在睡你就说哈，我昨天梦到你说你不爱我。 不，可是我不会把梦里面当真，我只会就是突然想到这个人，然后就去问候他一下。 哦，不是，没有跟他说我梦到你，只有说，哎、欸，你最近过得好吗？ 有时候也会讲我梦到你，可是不会跟梦里面的关系没有关系啊。 哦， 对啊。 那对方一头雾水，但是还是回你说，哎、 欸，可能会有点困扰吧，没有回我。 被已读不回 ，Oh my God！ 有人说啊，我午睡都趴睡， 哼， 趴睡要怎么避免会卡巴起啊？ 好像没有办法哎、欸。 对啊，我们从国小睡到了老，你只要趴睡，脚就是会麻， 你肚子会胀气， 肚子胀气好像不一定哎、欸。 我脚麻跟肚子胀气就不一定，可是就来的时候就是会来。 脚麻这种事情就只能练习用力捶它， 啊， 比较快不 会吗？会吗？ 我觉得比较快耶、欸、 我来 Google 一下有没有趴睡不会脚麻的睡姿。这边有人说呢，这个桌子下面呢，你不要 放娃娃， 不是，就是你的脚呢，你可以踩在比较高一点的地方，避免重心在椅子上， 啊？ 不对啊，你把脚踩到比较高的那个垫子，不是重心踩在椅子上吗？ 上大号的时候踩个凳子比较， 哦，那是因为肠胃的关系。这也是一个网络图文哦，哦，真的是。 你喜欢星期一吗？这个团体叫做 I Don't Like Mondays。 影片传授的方法就是不要趴在桌上睡觉，尽量坐着睡好吗？ 我真的是笑了，笑开怀。 买个脖子靠枕，你直挺挺的坐着睡好吗？啊，小心不要仰头睡这样子。 Up to you 这首歌。If you want me to take you home, baby, it's up to you. 不然呢，最近其实很流行，就是办公桌呢都是可升降的办公桌。 哇，这个不一定每个公司都有吧， 就你不要睡在那个桌子越低，你的脖子跟腰就要弯得越下去，所以你要嘛你就把那个桌子提高一点，不然你吊起来。 但的确如果你有办法坐着睡的话就坐着睡吧、用个那个颈枕 靠垫。 甜蜜的烦恼，男友对我很好，太好了， 嘿嘿， 好到我觉得 我不值得哦， 我觉得好像配不上他，他这么优秀，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好好建立自己的 自信 心， 嗯， 很挣扎，明明他对我很好，那么棒，就觉得太好，又想推开他，但是他又很好，又想推开他，他这个来来回回的挣扎， 嗯， 怎么办呢？精神领袖， 怎么会有人会觉得因为太好了，所以我，比如说今天就是我中了乐透，你会觉得我配不上乐透这个钱吗？那我要把乐透钱送给别人吗？这是一个什么样奇妙的心态呢？就是你不喜欢人家，你就说不喜欢嘛，你干嘛说，哦，好像配不上，就是那个吸引力不够嘛。你如果吸引力很够的话，死都要扒着他，拜托。 被骂喽。 この寂しさをいつかは思い出になるはずさ。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余韵，忘不了的。你有任何的问题需要我们一起帮帮你的忙吗？不止我们，还有上亿的听众。 上亿啊，你说全地球人口是吧？ 一起来帮你的忙哦，你看大家团结力量大。任何问题欢迎留言到飞碟联盟 APP， 或是打给我们02-23639955。

明年七月的时候 Netflix 要重新上新世纪福音战士，然后 你一定要看， 对，逼我记下来。 你看了没？看了没啊？ 看了啊，中二啊，中二啊， 屁孩之王， 我不行，我很烂，我不行，老板讨厌我，我不行，我不行。 有的时候想提振精神，就会放一些歌曲激励人心、嗯嗯。有时候之前有一次工作太早起，然后早起在化妆的时候，因为那一阵子我很常唱那个老王的《给我一瓶酒》，我在那个化妆室大放这首歌。如果在金曲的当天一大早，我在化妆室狂放这首歌，大家你都不想说，嗯，哇哦， 会，但不会讲出来。 哇哦，他是 nice 。所以到底 Netflix 新世纪福音战士里面有几集啊？它是有几？ 它目前上了三部，两部剧场版嘛，两部电影，然后还有一部就是1995年的那个， 好多 都上了， 时间不够怎么办？想哭想哭，我没有办法做节目，我很感动。怎样？ 你刚刚说激励自己，然后现在又想哭，又 我陷入那个情境当中，我受不了。 2015年都过了，使徒也没有真的来，我们还是好好的活着。 使徒就是外星人，他会来啊！你要驾驶你那个初号机还是零号机什么的马号机、嗯，你要同步率达到100%。你就可以上战场， 100%之的。 对对对对对。 关于大型机器人这件事情，我们也已经过了90年代，大型机器人这件事情已经不红不流行了。 那现在流行什么？ 现在要流行的都是资讯战啊。 有人说，刚那首歌的歌名是什么呢？ 残酷的天使。 残酷的天使，然后它是漫画动画《新世纪福音战士》的主题曲。如果你之前没有错过的话，现在 Netflix 就是把它重新上架了。 Yes， 所以画质非常好， 你可以去看一下。你可不可以 cosplay 成林波林给我看？ 为什么我是要 cosplay 林波林？电灯是我还可以考虑一下啊。有人说，如果没看过的啊，电视版只要看前面18话就好了，后面剧崩不要看了。 有人还说，哎、欸，你真的有看得懂那个《新世纪福音战士》吗？因为我看不太懂。嗯，以前我小时候国中时候在看的时候，就现在看不太懂，所以觉得很酷啊、 哦。那现在长大，你现在要回头去看了吧？重新看 一下。对，我就是没有，因为它不像《猎人》那么常重播、嗯，就你可以一直有空，就每一次就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它真的很少播。 但我要跟大家讲，就是第一集看以后，觉得天啊，这实在太中二了。 以前我还不是先看动画，我先看漫画、欸，那一本要等多久？那一集，我在公车上面紧张紧张，一直是翻翻翻，还不敢折到那朋友的。Now we back on everyday shit. I don't come back 'cause you never say shit. Typical rotation. You and I had to face it. I was tryna be the one like Neo. Action real, stacking C-notes. Ain't no B-sides, ain't no B-rolls. Now there's no more 4 a.m. conversation. You calling nobody listen. Sick of long distance. 而且在强荣罢工的这一天放《新世纪福音战士》EVA 是有特别的意思吗？ 没有，没有，没有，好可怕哦！你是媒体吗？Cici, go on, go on, go on. 我们在进行单元是立马帮帮忙，来帮帮你的忙喽。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Girl， 这首歌曲叫做 Nights。 应该有个研究报道指出，好像你听什么音乐，就是符合你让你兴奋的音乐，好像会让你变得很饥饿，你就想进食。我刚也只不过就是 感动的一首歌。我现在饥肠辘辘，好饿哦，怎么会这个样子？ 等一下出去吃蛋糕， 要吃蛋糕。感谢那个齐慧 ，yes， 龙哥的老婆，嗯，因为他就是一直有在做料理，他的那个料理好像叫什么料理一二三哦、嗯，大家可以搜寻一下。然后他就常常会做甜点啊、蛋糕啊，然后就。前几天 po 了一个，因为我就很爱吃那种柠檬霜的棒蛋糕，他就 po 了一个，我就直接回说，看起来好好吃哦， 马上送来。 他就送我吃了一个， 你知道这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有这种待遇的，只有广播女生。 最好是 讲到马上送到， 非常感谢 他。想要什么马上就有， 而且很好笑的是。他就是请快递送来给我、嗯、然后快递可能就以为那个是生日蛋糕、嗯、所以快递看到我的时候就跟我说 生日快乐 吴小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还有一个月 啊半个月半个月 然后我就说哦谢谢谢谢生日快乐 这么热情 非常非常热情哎、欸、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不想知道 因为今天看起来特别美 那是我昨天收到的 哦昨天也是一样美 这首歌曲来自于中岛美嘉曾经我也想要一了百了 哎太低落了吧 啊歌名就这样啊 あ

身边，守护你纯粹的笑颜，看着你就已经足够。 开始就很明白我们设限，时间仅次将我打败，你却依然耀眼，你的威胁让我没有办法。他的小动作对你的问候，却说不出口，讨厌你要跟他走， 害怕一切终将要放手。 听说他们最近 到处送冰淇淋，还送什么零食给大家，怎么没有送到飞碟电台来啊？ 广播女神说话了。 不是啊，我是替我们这个电台这么爱吃 广播女神说话了。 CTO love you， 这里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下个小时那个生活灭火大会。 Yep， 最近有没有想买什么东西啊？ 还是你买了什么觉得真的太雷了，你要告诉大家千万不要被骗哦。 阿布奈哟， 欢迎在下个小时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或是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哟。 我是一个母亲，我希望我的孩子可以立足台湾，在国际上有竞争力。新的总统要有能力和国际的领袖平起平坐，才能快速把台湾的经济、教育拉起来，我的孩子才能有未来。支持有国际视野、能帮助孩子未来的总统。 相信郭台铭，台湾一定赢。 浓浓最干净金梳棉毛巾，台湾制造，唯一采用金梳棉素材，全台 Seven Eleven 贩售中。NONNO 浓浓， 无畏世俗，挑战经济，马丹娜，流行乐坛第一夫人，暌违四年全新大碟，马丹娜 X 夫人，首批加赠限量双面海报，环球。 优福华语竞碟排行榜， 本周第五名高尔轩 Without You， 第四名 MC Hotdog 厌世吉娃娃，第三名郭修玉挡箭牌，第二名梁静茹泪情人，第一名毕淑静我比从前想你了。 每周日下午两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大家好，我是邵雨薇。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家住新北市永和区52岁的张姓男子拨打市民热线1999，扬言要砍市长侯友宜的侄女三根手指头。警方巡线锁定男子住处，今天中午准备将他带回制作笔录，但是张姓男子不肯开门，而且情绪不稳。警方初步了解，张姓男子领有身心障碍手册，与他僵持一阵子之后，已经通知男子家人返回协助，也通知救护车到场戒备。新北市新闻局指出，侯友宜第一时间收到通报，指示警察局耐心处理，保护男子和家属。台中市一名女婴由郭姓保姆照顾，三天前却疑似受虐昏迷。昨晚好几百人到郭姓保姆位于太平区的租屋处讨公道，尽管社区民众告知郭姓保姆已经不住里面，但是群众不愿散去，也出现了推挤还有丢鸡蛋的脱序行为，引爆好几波警民冲突。太平分局今天指出，郭姓保姆和他的先生事发之后已经搬离租屋处，请民众不要再打扰其他住户，如果再有违法脱序行为，一定严正执法。太平分局副分局长张天胜今天说明，昨天晚间到今天凌晨，警方出动了180名警力到场维持秩序。分局长张泽成凌晨1:10第二次举牌警告，命令群众解散。保四镇暴警察也在一旁全副武装整队，随时准备强制驱离。群众才在凌晨1:20左右散去，结束长达超过4个钟头的脱序包围。警方带离6人，只要违法事证明确，将依刑法及社会秩序维护法就办。立法院长苏嘉全今天主持法官法修法的朝野党团协商，但是要不要将法官个案评鉴请求主体纳入当事人或犯罪被害人或具法律上利害关系人，朝野立委没有具体共识，苏嘉全才是下午继续协商。司法及法制委员会5月初审通过法官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但是还有超过40条条文没有共识，交由党团协商。现行法官法第31条规定，司法院每3年至少一次全面评核法官，评核结果发现法官存在应付个案评鉴事由者，应依第35条规定依附法官评鉴委员会评鉴。民进党团提出修正动议，删除第31条，但在35条中得请求法官评鉴委员会评鉴个案主体，增加受评鉴法官承办已经终结案件检察官以外之当事人或犯罪被害人，若有法官为师，相关人员可以随时反映，不用等到全面评核。而且全面评核制度无法达到奖优汰劣的功能，作用不大。但是协商从上午9:30开始，一路讨论到中午12:30左右，朝野立委没有共识。苏嘉全才是请司法院思考全面评核与个案评鉴制度间有没有互相弥补的问题，下午继续协商保留条文。中华邮政5月间邮政物流中心招租风波，行政院撤换了原董事长魏建宏和总经理陈宪卓，最近核定由交通部前任部长吴鸿谋接任中华邮政董事长，预定6月28号上任。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今天指出，原来这是蔡政府为了把中华邮政董事长的位置让给总统府秘书长陈菊的亲信吴鸿谋，所以才清除了前任行政院长赖清德的人马。国民党团总召集人曾铭宗严厉谴责民进党政府用人完全没有标准，只有派系分赃，只要花妈认证升官保证，自己人想要什么位置都可以。国民党首席副书记长陈一鸣批评吴鸿谋功臣出身，完全没有金融背景，但是跟对了人还是能有再起机会。吴鸿谋在高雄市副市长任内气爆死了32人，交通部长任内普悠玛出轨18人罹难，还是不影响升官，如此人事分赃让人难以苟同。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27点，成为21285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0.71点，2126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4点，300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3点，9210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6点，2847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6点，3305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24点，指数10779点，成交金额966亿。中央气象局持续发布大雨特报，锋面影响云林县已经降下了局部豪雨，嘉义以北和南投地区也不排除局部大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内衣，我只选最好的三花100%纯棉内衣。

翔的一枝独秀，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我们来进行生活灭活大会了。 App 上面这句话什么意思？怎么有听众说听罗志祥的歌逛街就很灭活，什么意思？ 为什么啊？会吗？我觉得蛮多店家很容易播到罗志祥的歌。 对啊，还是如果这个对你有效的话，你以后每次出去逛街你就听，你就不会乱花钱。 真的耶。 对啊，找到自己什么歌会让自己生活，什么歌会让自己灭火。 应该就是要听一些让自己心情，哎，不一定哦， 不一定不一定。 有时候有人心情不好才会想购物， 对， 啊，如果心情不好想购物，心情好也想购物，那你就要找让自己心情 平 静的 很平稳的方式 calm。我早已爱上你的 style， 哈哈哈哈。你的发色照顾像那飞向山谷的飞鼠，你那勾人的眼神我变成感到山中的人们，你那身上的香味像我奶奶吃的槟榔叶，若你不觉得讨厌欢迎来到我房间。 七皮疙瘩七皮哦。我要带你到热情热到不行的地方，非常安静收心收不到的屏东家乡，有人会好奇你会害怕你，有部落帅哥吹着口罩招呼你，耀眼又性感的美女像钉在树上的蜥蜴，伸展太阳没人可以把你期待，很难靠近心里称呼你是天才。我的眼光是习惯别人不太一样，喜欢你的野心，你的季节里的形容我很乐意，像飞鼠变山猪让你蛊惑，也可以把我真心吸引，吸进在树上吸引没人能取代，我不介意到你的房间让你吸我这个槟榔叶，但我得先问问我的友人来由，小心你怕我变成了我的猎物。哈， 乌鲁曼来自于 Boxing 还有范晓萱。如果你没有听过 Boxing 的现场演出，真的是很值得生活你一下，他们的现场能量真的是你会带回100分的快乐。 哇哦， 生活灭火大会呢，就是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最近你有想买什么东西，然后有点不知道那个到底值不值得，或是你想先听听看有使用过人的意见的话，都欢迎你留言或打电话给我们，或者是你最近用到什么好用的东西，你觉得不分享对不起自己，也是可以来分享一下。林小姐的分享，我要推荐 KenMac 眉毛雨衣，平常早上画好之后中午眉毛就会不见哦，但是我用了眉毛雨衣之后一整天我的眉毛都在。 眉毛雨衣，帮眉毛穿雨衣吗？ 对，我们有眉毛雨衣也有睫毛雨衣。 那是戴在眼睛上像蛙镜那个样子吗？ 它就是用涂的，有点像胶水那种感觉，就像也是刷眉毛， 所以它其实是化妆品。 它是化妆品、 哦、我知道，其实就是像那个鞋子喷雾防水喷雾一样嘛，对不对 啊？有点感觉，有点感觉，但不是喷雾这样子 哦、 啊、 就是帮自己的眉毛上一层防水层。 嘿嘿嘿嘿、 啊、油漆上完以后要上一层防水层这样子。 嘿， 了解。最近有一个生活啊、嗯、我希望现在那个卡提亚没有在听， 嗯， 因为这个我本来打算是要就当礼物送他的。 啊，你现在还要讲？ 对齁， 这男人在干嘛、 啊、不是，因为我很怕买到这个东西其实不好，因为我是被生活的 哦、啊、要讲吗？26分。哎呦，看来是不想讲咯。 没有没有，我测一下风向，我看就是 丞相风向来啦， 我看一下就是 Doris 或是 Katia 有没有在留言，是不是 有没有在留言？没有在留言的话我再看看，我再看看。常常想你说的话是不是别有用心。 想相信，却又忍不住怀疑，在你的心里，我是否就是唯一？ 我要是卡提亚或是他的好友，这个时候我当然就是不会上来留言啊，我就是要知道我老公要买什么嘛。不要透露我们在听哦，假装我们在办公，快点快点快点。现在呢，其实运动的朋友越来越多了，不管是上课啊，自己重训啊，跑步啊，相信这样的人非常多。在边运动的时候，边听歌、听广播、听马克信箱的人也很多。 哦，很多人就是会一边听马克信箱，一边在化妆。 哦， 最近在 PTT 就是女孩版。 有这回事 Woman Talk 版有人问说，请问各位水水们在化妆的时候都听什么 YouTube 频道呢？ 我竟然错过这一篇。 Yep， 我觉得化妆的时候听人家聊天是蛮疗愈的啦。 所以呢，就是这边有人是要来推荐，就是到底运动的时候你有在使用无线的蓝耳机吗？你都用哪个牌子？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你在运动的时候使用的品牌，因为大部分应该现在边运动边用有线的人应该真的是不多。 嗯，我想想看哦， 有线的蛮麻烦的， 还是有哎， 还是有吗？ 还是有，还是有。 说到生活面，我最近刚刚说到了水水们化妆都在听什么呢？就是开始有一波那个业配来袭，就是那个镜子，就是女生化妆会有个镜子旁边会有打灯嘛，白灯、黄灯。现在出个超科技，它正装就是一个荧幕，就在那个镜面上面，所以那个荧幕呢，就是你除了白灯、黄灯可以调颜色之外，好像还可以记录你的妆容，或是你化妆什么灯，就是 setting 在里面。然后那个荧幕呢，你也可以连 KK bar 直接在上面滑，就像一个平板，就直接滑，说上 YouTube、上 KK bar、上什么什么各式各样的。 哦， 那个。我跟你讲，那个很可怕，很多 很可怕的意思是什么？很贵吗？还是很想要？ 可是你看到就会很想要。 对啊，听起来蛮不错的。 对， 所以它等于把很多，比如说你的手机或者你的喇叭，然后跟你的化妆东西就结合在一起。其实只是两，这技术其实不难，可是哦，就是一个新东西耶。 嗯， 哎呦。 天哪，好可怕！有人说我上次运动啊，用有线的啊，跑步跑到一半手就挥到了，我的手机就嘎到那个跑步机里， 好恐怖哦！ 是因为 的就是你，我的特殊花蜜，你的微笑是我最不假的奇迹，只有你每次只有你才能拯救我自己，你像你那种的人生的感情，别怀疑啦啦啦， 我想要大声说 啦啦啦， 这样都还不够 啦啦啦， 全世界都听说 啦啦啦 Baby you drive me crazy crazy。 Underworld， 就是你，没错，就是你，我的特殊花蜜，你的微笑是我戒不掉的奇迹，只有你每次只有你才能拯救我自己，你像你那种的人生的感觉，就是你，没错，就是你，我的特殊花蜜，你的微笑是我戒不掉的奇迹，只有你每次只有你才能拯救我自己。 MP 魔幻力量再加上了郭采洁的专属魔力，有人在问说对付蟑螂小强一点绝有用吗？我没有用过一点绝、可是电台的人就是 电台人说很有用，对不对？ 非常，他们之热爱， 就是 每隔一段时间必团购。 是哦，电台有开一点绝团购， 因为他们一次大量买很多啊。 下次我要跟， 对，我想说下次我要跟一下， 需要跟，因为你知道吗，你去全联， 嗯， 去顶好， 嗯， 一点绝那一格永远都是空的， 真的假的， 根本买不到啊。 但是真的非常有用，尤其是艾丽老兵爱死了。 我下次请拜托拜托让我参团，拜托。 所以现在在跟外面说， 对 对, 對，拜托拜托。 不是，你应该说他们囤货囤好几条的，能不能一条先卖呢？ 哦、 因为这是他们买太夸张了。说到郭采洁呢，一直让我想到之前就是有一次录娱乐乡民，然后就是有来宾分享到郭采洁、分享到寒蝉效应那部电影。 嗯， 寒蝉效应里面就是有贾静雯，然后有他、然后还有好像有四个女生，反正四个都是很会演的人，然后就说哇，你在那个现场你是会被吓到的，就是可能上一秒大家四个女生都还在那边就是很轻松的聊聊天，然后什么一喊 action， 四个女生开始狂飙他们的演技， 好可怕、 就是没有一个就是我不会被你盖过，就那个啪啪啪啪啪啪就会让你起鸡皮疙瘩。 你光这样讲我就已经起鸡皮疙瘩了， 我那时候听到也是这样，哇， 好恐怖哦。 性格哲学。青春醒来的时候，收起泪干枕头，那个本来不坚强的我，决定不再哭泣。我爱的你。我愿意，因为我就是你的，这段感情太深刻，我爱了你不能继续，我要打败所有的哀愁，停止在那最美时刻。 摇滚诗人情歌王子伍佰最新专辑《让水倒流》，唱的不只是情歌，而是人生。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AIT 来了，双湖会好了。入境使馆特区，跟 AIT 当邻居，下楼就是 CityLink， 回家坐有内湖核心，迈向成就高峰，先定位人生坐标。双湖会，双塔至镇，千平地王，75/63坪，2791-8899，华丽落成。 我是一个母亲，我希望我的孩子可以立足台湾，在国际上有竞争力。新的总统要有能力和国际的领袖平起平坐，才能快速把台湾的经济、教育拉起来。我的孩子才能有未来。支持有国际视野能帮助孩子未来的总统， 相信郭台铭，台湾一定赢。 越是不开心，越要学会自己找快乐。 Go hug yourself， 你有什么资格，你给什么 order。 郭修玉后台咖啡盲点音乐会8月2号，陪你一起接受不完美。 大家好，我是秀郭修玉。 我陷入的困境是你设下的陷阱，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Thank you. 姐姐，我的身体已疲倦，不要蒙住我的眼，带我飞向你呀。 巴厘岛，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刚刚有人在问说，你说你看到那一个女生的化妆镜有灯有记录，还可以连接一些平台的那个叫什么啊？我刚刚去看了一下，它好像叫 Hi Mirror。 Hi Mirror， 对，你可以 Google 这个关键字找一下，但因为它还蛮新的，我只有看到一两个人的使用心得， 无限商机啊！ 所以你可以，我觉得你可以多看几个，多感觉一下，因为我只是匆匆一瞥。 嗯， 因为像这种，有的时候是还有它是不是要插插头？ 对啊，要插电。 但因为我的那个，就是我也是买了一个镜子，旁边是会有灯的、嗯，然后我那个就是、嗯、我就嫌麻烦，所以我就装电池、嗯，殊不知那个很耗电。 对啊， 超常要换电池的、嗯。可是有时候你有那个插座那个线，你又觉得在化妆台那边拉来拉去很丑，就是很多很你可能要先想一下的小地方。 所以现在呢，如果你要切入这块市场的话呢，你就直接现在就做一个无线充电的东西， 无线充 电的 Hi Mirror、哦、就没有那个线啦。 嗯， 对啊， 真的哎， 又再加一个附加价值，那可这个应该就会破万了吧。 哈， 这应该叫破万、欸。 对，我是真的还没有去看到底那一台是卖多少钱。 光那个荧幕，那个假设那个荧幕是这么大的 LED， 大概就像 Pad 这么大这样。 那就是 Pad 的价钱起跳啦。 What？ 我不看见。你走来时的背面，我不在意你不去做的一切，但你的直觉怎么就沉默了？你的理智为什么犹豫了？我不害怕你走去时的背面，我不想象你想象中的一切，但你的随性怎么就可以了？你的温柔为什么僵硬了？ 只想听你说晚安，在视线变黑之前。 柯智堂无关拯救的事，生火灭火，他的生火灭火又兼很多的疑惑。他想问关于就是现在开始，大家可能每个人都会购入一款属于你自己的环保吸管，有的人会选透明的，觉得看到里面比较安心。他就说他不想要玻璃的， 因为会碎掉。 对， 我有看过惨剧在我面前发生过， 锵锵锵锵， 就在我面前碎掉玻璃啊，就不小心你掉，就我手很滑，很容易就是摔破、 啊。好可怕啊、嗯！然后他就说，可是我之前用不锈钢又觉得都洗不干净， 那怎 么 办？ 还有其他推荐的吗？ 有耐高温 PVC 亚克力吗？ 不要， 你要透明的，你要透明又不要玻璃，那就只有这个啊，不然还有什么？ 有那个有出吗？ 我找 是幻想的未来产品吧， 还是生火灭火以后变成我们就是你知道新科技或是新产品的发想室呢？ 所以说收听 IC 梦想家的应该要也多听我们这个未来的发展。对啊，你要透明的又觉得不锈钢洗，可是有时候洗不干净是你自己的 心理觉得永远都洗不干净， 因为你有那个小小的那个棉这样刷过去，它应该是会干净才对啊， 一定会，一定塑胶吸管。 还有人说可以用细胶，我觉得最难洗的是细胶吧。 你有浓浓的鼻音，说一点也没事， 真有没有痛才是爱的本质。一个人旅行也许更有意思，和他真正结束才能重新开始。纪念贴心的日子换分手两个字，你却严格只准自己哭一下子。看着你努力想微笑的样子，我的心像大雨将至那么潮湿。 有人分享泽泽集资呢，有一款叫做蛙洗吸管， 嗯， 蛙洗可以洗的吸管，啊，你可以把它打开洗啊，要喝的时候卷起来就可以吸 哦， 有点像以前我们小时候玩那个卷尺的感觉嘛， 对对对， 那样子， 嗯， 蛮不错的， 嗯， 啊，卷到最后那个会不会弹性没了，卷不起来就一直漏奶， 那就换一个吧。不能一直挑缺点吧，你一直看缺点永远，就是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东西啊。 That's right。范玮琪的可不可以不勇敢。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哥哥妹妹有意思陪着你，周末还有精彩的重播咯。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在心里面那么灰就淡一些，海豚从眼前飞越，我看见了最阳光的笑脸。好时光都该被宝贝，因为有限。我学着不去担心得太远，不计划太多，反而能勇敢冒险，丰富的过每一天，快乐的看每一天。心有一道墙，但我发现你

全民大剧团制作，国际声乐家田浩江、娱乐教父王伟忠真人真事本尊演出，7月26到27，国家戏剧院两厅院售票。 我是珍珍于佩珍。 I don't wanna be at, and I don't ever wear a suit and tie yet. Wondering if I can sneak out the back. Nobody's even looking me in my eyes. Can you take my hand, finish my drink, say shall we dance? Hell yeah. You know I love you, did I ever tell you? You make it better like that. Don't think I fit in at this party. Everyone's got so much to say. Yeah, I always feel like I'm nobody.I don't care when I'm with my baby, yeah. All the bad things disappear. You're making me feel that maybe I am somebody. I can deal with the bad nights when I'm with my baby, yeah. 要跟大家说声再见咯，这首歌曲呢来自 Ed Sheeran 还有 Justin Bieber 的 I Don't Care。 要跟你说拜拜， We Do Care。 在哥哥妹妹有一次我们 care 你的开心不开心， 嗯， 希望你都是很开心的， 嗯，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You're awesome， 你很棒，明天见喽。 We at a party we don't wanna be at. Turn it up but we can't hear ourselves. Speechless, I'd rather kiss them right back. But all these people all around are crippled with anxiety. But I'm told it's where we're supposed to be. You know what? It's kind of crazy cause I really don't mind. Can you make it better like that? Don't think we fit in at this party. Everyone's got so much to say. Oh yeah, yeah. When we walked in, I said I'm sorry. But now I think that we should stay. Cause I don't care when I'm with my baby, yeah. All the bad things disappear. You're making me feel like maybe I am somebody. Like you're the only one here. I don't like nobody but you, baby. I don't care. I don't like nobody but you. I hate everyone here. I don't like nobody but you, baby. Yeah, cause I don't care. Eso está claro. Si sientes que voy rápido, le bajo.